好。 Hello， 两位周博士、沈生， 你哋 好。我想问咧，我种咗个盆，种咗一啲盆栽喺窗台度咧。咁咧，我发觉佢咧，嗰、那个下边装水嗰个兜仔度咧，有啲好细好细白色嘅虫喺度躝啦。咁跟住而家嗰啲泥面咧，好多嗰啲唔知蚊子仔定乌蝇仔咁喺度喺度，你一喐嗰盆嘢咧，佢就飞晒出嚟咁。 系。 搞到我而家咧。我日日咧我就起身就要揾吸尘机吸嗰啲虫，跟住咧而家我成日觉得我周身痕，佢周围飞飞得好快，咁有咩办法可以整走呢啲嘢咧？ 唔应该系咁发生嘅，你嗰盆咩嚟噶？种乜嘢植物啊？ 我有种咗一个 bell pepper 啦，有番茄啦，有啲系basil。 哦，你讲嗰两样咧，即系甜椒啦吓，同埋番茄咧都好野虫嘅，咁啦就咁好难搞。而家你去到咁嘅位咧吓，我谂你要了解一下个飞嗰啲系乜，同埋你系咩虫啦，你要点样针对佢啦。不过你话下边载水嗰个盆啊，有啲咁噶啦吓，你水系咪有积水啊？即系唔应该积咁多噶，咁都会咁。 因为我唔系淋太多水落去，我就見到有蟲之後，我更加淋得少水。 係咯係咯。咁你有冇試過用辣椒水啊嗰啲嚟噴過佢咧？ 未試過。 嗱，咁你試一下啦。嗱，教你點做嚇。就係你揾啲最辣嘅紫仙椒啦，係嘛？就係用一杯水，就切碎啲紫仙椒，就擺落去浸，就加少少咩咧？加少少番鹼。番鹼即係刮少少番鹼出嚟啦，落去啲番鹼咪會溶嘅，係咪？咁差唔多噶啦。有啲人咧就仲勁嚇，落埋洋葱啦，或者蒜頭啦，或者落啲煙頭啊，即係人食完啲食剩啲煙嗰啲煙葉啦，跟住浸呢啲咧，是但揾一兩樣浸埋啦，都好勁嘅殺蟲嚇。咁然後你再溝稀佢，稀釋咗佢，譬如一開四咁樣啦，就揾個壺去噴，係咁噴，一日噴兩次。 成棵植物都噴， 兩樣都噴嚇。咁咧嗱，呢個就要撞彩啦。你嗰啲蟲會唔會俾呢一啲而家噴呢啲控制到咧？有時都有時唔得，一隻隻蟲唔同，一個季節唔同咯。 嚇， 咁試下先咯。 我就係諗緊咧，下邊嗰啲好細好細白色嗰啲蟲仔，會唔會就係呢啲咁嘅烏蠅仔嘅卵 咧？有可能係，可能唔係咯嚇，都要了解嘅。嗱，咁好多人都唔知點解頭先阿長哥話提到啲番鹼。番鹼做乜呢？番鹼有個作用嘅，有兩個作用嘅。一個呢，番鹼都會殺啲蟲嘅，但主要嘅作用呢，就係呢，如果你溶咗啲番鹼，變咗有少少稀嘅番鹼溶液喺度呢，嗰啲番鹼就會黐咗喺個葉嘅上面嗰度。如果你冇落番鹼呢，就好快就會下次淋水一落雨咁沖走咗佢。但係呢，如果有啲番鹼喺度呢，佢嗰啲毒即係毒性嘅就會留咗喺個葉面嗰度。所以咧就唔好慳啦，就係刮少少番鹼絲落去咁樣。 哦，因為我已經係用 organic 嘅泥、organic 嘅肥料啦，都會咁樣。 會㗎會㗎，嚇 好啊，因為而家搞到我咧，成個人都覺得周身痕。 係啦，如果唔得就要冚唪唥即係拎去堆填，放棄曬佢，從頭嚟過。 哦，寧 願咁啊， 明白明白。 好，多謝曬你電話。 唔該，拜拜。 Bella 即係講咗句説話咧，佢就話：我已經全部用有機嘅啦，都會咁。但係其實我會諗，係咪有機先係咁樣特別？ 就係啦，會㗎會㗎。 正正因為你有機，可能冇乜殺蟲藥啊，冇乜呢個化學嘅肥料啊，可能咧更加野蟲都未定。好啦，跟住。